想知道放在哪儿，放在哪儿。Let's try, let's try, let's try now. This will be never bad now. 天真的像动物。Open now, open now. 都傻，都傻，都傻吧，把一切都交给他吧。自然的像植物。 希望被对的人收留在心里。

着一个心愿和一个憧憬，用莫名其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就连漫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。 热情全无。

时候，我会有谁来陪伴你？最伤心的时候，也没有人来呵护你，只有你自己经历不起。因为我爱你，我爱着你，付出一切我都没关系。 爱自己，爱自己，为了父母朋友见你兄弟，所以我要你学会爱。 因为这个世界爱最了不起，世界甚至爱着他的空气，你爱着你的他，你希望他也爱着你，好好爱自己。在失败时给自己打气，常常问问自己，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东西。 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，

好了，结冰的苹果用力啃不动，怎么才能觉得

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兵。 是谁你就知道，没有做不好的借口，没有装不下的烦忧，只有你不在的念头，我懒人漫游。 心里好